什么话都不用讲，刹那间一泪落雨下，从此你我隔天涯，也许再也不见了，亲爱的你还会记住我吗？ 细雨纷飞交织了泪水，模糊了眼，执手相望，没有任何语言。 幸福你即将陌生的脸，曾经这面容是我的天，如今却变成了刺向我心头的剑。祝福你，我曾经最亲爱的。狠狠心挥手告别，别这样依依不舍，就此擦肩是最好结果，何苦还彼此折磨，如果能立地成佛，斩断这红尘是否一样火。 每当彩霞满天，菊花遍野的时间，我会唱起我们最爱的歌， 将离别后的故事诉说，如果可能就来看看我，不管怎想照顾好自己，好好活着。祝福你，我曾经最亲爱的。熟悉的街道，人来往依旧热闹，却再也听不到你的笑。如今你在谁怀抱，他是否对你更好，那地方是不是你要的依靠， 一切都去，一切还都继续着，刻骨铭心后还奢望什么？ 既然命中注定是过客，大彻大悟了我又如何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说的没错。祝福你，我曾经最亲爱的。祝福你，我曾经最亲爱的。祝福你，我曾经最亲爱的。